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银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周日好，我是周准。 各位周日好，我是道道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户外经历非常丰富的达人， 那必须的、 就是瘦瘦的身体却有大大的能量。 哎，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外形上的特征，就是很瘦但是很有劲。 对，精瘦精瘦的。 对 不对？而且一聊才知道户外经验都极其的丰富。 那必须，都是专家级的达人。 是，出去都得准备像地图一样的头巾戴在自己脸上，方便查找地图，这是专业的一个标志、对不对？ 对，我还看到这，我说哎呀，我以为是羊皮纸的地图。 对、很帅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真的是我们的长辈哈、是我们的前辈，名字叫做应该是贾元良先生。 对、 我们要欢迎贾元良先生，欢迎。 欢迎贾元良先生。哎， 谢谢两位主持人。大家好，我是贾元良。前不久的话呢，我刚进行了一次清进穿出的西藏型的这个旅行活动。在这里的话呢，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的话做一下分享。 是的，我们是听众朋友哈。 对，听众朋友。 哎，您去过电视台吗？分享过吗？ 就是分享过其他的经验。 这个还没分享过。 这个还没分享过。 是。今天咱们第一次来咱节目哈。 对。 好好说一说。其实我们的贾元良先生有非常丰富的户外的经验，而且他呢也是一个极其厉害专业的户外的达人哈。我想问我们的这个贾先生哈，您第一次真的对户外感兴趣出去玩是在多少年之前？ 其实说来这个 话长了 、真是话长了。因为那会儿的话，其实说来就是这个20年前吧，就是 20年前， 在这个97年的时候的话，那么我曾经进行过一次这个徒步行的纪念活动。当然的话呢，那次来讲可能是更多的是跟历史方面有关系。那会儿的话呢，就是从这个沈阳，然后话呢一直徒步到南京。 沈阳，沈阳徒步到南京。 这个地方跟你挺有情节。 对，沈阳可能是跟我这离我家比较近嘛， 是。 对，因为我也是东北的，黑龙江。对，然后南京呢是我上学的地方。 对， 这样从哈尔滨徒步到南京，可能是现在来说，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多长时间啊？ 那会儿时候。是用了3个来月吧，因为那会儿的话呢，是因为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沈阳和南京是中国两个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地方，是跟这个中国的抗战历史有关。那会儿我是就是进行了一个那个918-1213徒步行的纪念活动。 哇！ 那么话这个大家可能对这两个日期都是相当的熟悉的。 是的。 918是九一八。 事变的爆发地。那么1213的话呢，是这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这个始发地。 是的，是的。 我觉得用这么一个徒步行的这么一种简单行走的方式，哎，来纪念这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非常有意义的活 动。非常有意义啊！ 您那次去是一个人，因为我们在之前聊天啊，我们的蒋先生经常是一个人完成全部的行程。 我天哪，独行侠呀！ 第一次是一个人还是一票人？ 对，那个年代肯定是一个人了， 一个人呐、 啊。对，那个年代跟大家都上班工作嘛，也不像现在似的。 哇，对， 那年代不一样。 那您那个时候97年的时候就一个人开始徒步，不过当时其实，在那个我们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好像很少有人会有这个意识啊。 是因为那会儿的话呢，就是说从户外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会儿还没有什么个户外概念，也没有什么个就是说什么装备啊，玩就是说这个 什么英特耐特攻略，什么都没有。 上哪查攻略、啊？ 然后实际上那会儿就是主要是依靠地图嘛。那会儿高速路还没修好嘛，然后就是沿国道行走是这样。 您真的是一路走啊？ 啊，对， 一路走过去。 然后这会儿啊，这个那会儿回来之后，然后在前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当然的话呢，如果两位主持人感兴趣的话呢，将来也可以 太好了， 送给你们。然后那个 书的名字叫什么呀？对呀、 书的名字叫这个一个人的纪念，然后就918-1213徒步行， 厉害了，厉害了， 这么一个 沿途的所见所想所经历都记下来了， 对对对对对。 哎，那我就是比较感兴趣，您这走这3个月的行程，就是之前的那个，您是每走一段就是歇的时候，就会把这一路的感受啊看到的一些记录下来吗？ 对，因为那会儿就带了一个那个笔记本嘛，然后就每天写日记这样，然后每天因为是走嘛， 手稿， 因为走的话肯定也走不了多远，那会儿也刚刚就第一次行走，然后也 慢慢积累经验， 就是凭着这个年轻嘛，凭着热血嘛， 是， 每天走个。 给蒋先生累的， 走的这个30公里左右，吧，差不多。 日行30公里， 日行30公里左右吧，是这样。因为那会儿我计算了一下，差不多，因为就是正好我是就是这个沈阳到南京的那个直线距离吧，差不多这个就是1200公里， 差不多1030 吧， 对。 然后差不多走了三个月 ， 3个月这样。 我觉得这趟行程蒋先生又瘦了， 真的。 是不是这一趟肯定是消耗体力、消耗精力？ 哇，那是97年的时候，又没有导航，还得自己研究地图，很容易就走上弯路了。对，又是第一次行走，肯定可能也走过冤枉路。 有没有走过冤枉路？ 那肯定是走过冤枉路了，因为有些地方的话呢，就是说自己对路也不熟悉，特别是到了一些那个。当然大路国道是，但是有时候有一些进城的话呢，你该是往左走啊，还是刚往右走啊，你还是往前走啊，这 一路打听， 也没个路标，所以话呢，就是说，就是最好能碰，希望那会儿就能碰到个行人，然后问一下这进城能不能走， 也真是哈， 是， 对， 时间一晃20年， 二十年后，您刚刚结束的这个进藏的行程。也是一个人完成的吗？ 啊，是，也是一个人， 依然一个人。 哇，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想一下？我们的蒋先生这是因为自己经验丰富了，而且就是你觉得跟别人出去是不是有一点点，比如说累赘也好，影响你的行程也好啊，什么事儿都互相商量，是不能决定一些事情，有这个因素的考虑吗？ 因为在北京的话呢，我也有一批山友，也有一批这个 有组织了， 有 组织 这个玩的朋友。但是话，因为话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嘛，就是说这个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每个人时间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的玩的兴趣不一样，每个人就是说想去的地方的话呢，也可能比如说我们到了拉萨，那有的人可能去爬山呀，有的人的话他可能是喜欢人文的景观多一点，有的喜欢自然景观多一点，大家的话的兴趣点不一样， 是 吧呢？有时候 还不如一个人走，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走一点呢，能够更加的这个。充分利用时间点时间吧，毕竟时间大家都是宝贵的，是吧？ 我了解。 是周 彤。今天呢也是来同龄人聊啊，你看人家的经历，97年就已经从哪走到北了， 从北走到南。 真是哈，那个经历非常的丰盈。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50岁左右的，蒋先生您多大了现在？ 啊，我今年这个我64年出生的。 哎呦， 64年出生的， 天哪！ 哇， 还不像啊！完，周陀，你得叫哥哥哥，为你 用不着，用不着， 为你该是，就是您这个体力啊，现在您刚刚我就在门口的时候听准子跟他嘀咕嘛， 对， 怎么还嘀咕？我们是商量事儿呢， 对，我们是聊天儿， 对， 是， 就是他真的是一个人从青海坐车到底西藏，而且在三幺八国道上，我听说是一度。 搭车呀。 啊，一路搭车， 啊、 我以为这一趟 是不 是 自驾呀，我就觉得这个经历简直是爆棚呀。 哦，那这个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啊。 是啊，因为的话，大家因为这个玩这个， 厉害， 因为大家玩川藏线的话呢，一般就是可能就是说从成都进，然后呢青海出，然后顺那个。西宁这边下，从青海出这边比较多。 嗯， 但是的话，这次的话呢，我的话就是说想的话呢，玩一次这个，清进川出， 对， 叫这么一种方式。因为的话，现在大家也知道，前不久就是今年二月份的话呢，那么西藏这个旅发委搞了一个，这是这个冬季旅游的一项这个优惠活动。 哦， 然后就是这个，在这个四月三十号之前。进藏就是西藏的所有 A 级景区吧，门票全免。 哦， 对了 ，是。然后就是这个，也是这个一个第一是也是拉动西藏的冬季旅游，第二的话呢也是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西藏的这些美景和它的这些地方， 与时俱进，非常好。 所以说这现就说这。因为北京的话呢也有到西藏的火车，但是这张火车票非常难买，然后的话我是这个 没买着 啊，一直都没买着，然后就是说在这个、 啊、 在三月初，然后的话呢那我只好就把这计划就改一下，然后分两段，然后从北京买的到这个青海西宁火车票、 哦、 然后就在网上之前一个月我就买了，然后就是到了这个从西宁到拉萨的这个青藏火车的这个铁路的这个火车票、 哦、 是这么一种方式进的西藏、 哎、问问您这两个辗转需要多长时间？对， 这个辗转的话就是因为 路上 路上的话就是说 坐火车 啊、坐火车的话，然后就是这个从北京到青海西宁是24小时，然后从这个、 哎 西宁上去也是24小时，是 两天， 48小时。 哎，对， 哇， 然后再加上中间转车的时间， 是、 嗯、 住一住了吗？ 啊，对，然后在西宁也这个住一住，因为青海西宁也是一个、也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是， 我在这个90年代就去过这个青海西宁。 哦、 西宁的话，我这前前后后我这一算，好像已经去过六次西宁，青海西宁。 又去西宁， 我的天哪！ 啊，因为我觉得前两年我北京大家也知道夏天很酷热嘛， 对 啊，然后话呢就是八月份时候，然后我上那个西宁那儿 避暑去了， 住了那个大半个月，然后也是在青海那边，正好也是那个像那个。 其实青海旅游资源非常丰富，也有好多好玩的。 哎，对，然后去门源看看油菜花啊，然后去那个 真热爱生活。 哎，对，一些地方去走一走是这样。 你发现没有，等到那些热爱户外的朋友，其实他们对生活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哈。 啊，对，真的是。 他们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去一个避寒， 嗯、 热的时候就避暑。我觉得他对自己其实。路上是路上，消耗是消耗，但是对自己还挺珍惜的。你看，他就是会反季节、反地域去玩，对不对？ 对 的。嗯、所以就是说的话呢，大家出行的话呢，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第二的话呢，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做一个旅行计划；第三的话呢，就是要有这个。现在这个户外的这些装备也都是慢慢的发展起来，就是要一个比较好的装备。 说到装备， 哦、装备， 您这个身体64年的先生， 嗯， 您这个也看着挺瘦的， 是 您得背多少东西完成这些行程？ 需要很大的负重吗？ 最近这趟的话， 现在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不论是交通啊，还有这些装备换，特别是要说的装备人，那装备现在也挺多用这种轻量化的装备， 对， 是吧？ 对，嗯， 所以这些来讲，我觉得对于一个。户外的爱好者或者是、这个、 完全可以承受， 哎，对，或者户外行者来讲的话，都不是一件那个很复杂的事情。 您那包啊，是一次填满还是边走边买啊？ 一次填满是这样。 哇 啊，一次填满，那就是从始发站就得背着。 多沉呢？20斤。 这个因为就是沿途坐火车什么之类的，到时候自己也不用到很背着。 对，上路的时候， 上路的时候肯定是也是要背着嘛。 嗯、 所以这个来讲，因为像这个、 啊、 这个来讲，我觉得也都是。因为还要带，肯定要带这个，就是，比如像 必备的、 必备东西，比如像这些什么，头巾呀、墨镜啊，比如像去高原地方这些、像这些 防晒、 墨镜啊，然后常用的药物啊，还有就是这个一些那个就是常 换洗的衣物 啊， 这得吃 惊 了， 对，洗漱用品啊， 洗漱用品啊，然后那个指甲刀啊，特别是还有那个。当然，这些东西也都很多了。然后，那种就是简便的衣架呀，我觉得其实我觉得 简便的衣架， 哎，对。另外，我觉得的话呢，其实 请问一下，有没有锅什么地啊？那个做饭呀、什么地啊？ 我们去，比如在北京， 附近这个去爬山，用去一些那个经常哄我一些北京户外的朋友去那些北京的一些那个长城 啊， 还有去对带锅，然后装备都有，都有。 其实现在呢，互联网也很发达， 对， 我们也可以就是，如果真的是背不动的话，随时买，随时补给也是可以的哈。 对， 一切就是因为就轻轻便便的出发是很重要，而且咱们的年岁也是有一定年岁了哈，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这次从青海到了西宁之后，待了一段时间去西藏，这段其实您觉得身体有什么反应吗？就是这个过程？ 没有什么太多， 没有反应， 没什么太多反应，没什么 适应了。 在这个拉萨在这个西宁这次啊，我因为去了这么多年，这次在西宁我有一个比较大的发现。 什么？ 就是在西宁街头呢，忽然那天我在那个第二天我在西宁街头行走，忽然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就是那个名牌， 名牌， 就马路上的名牌，相当于类似小的那个就是街牌一样。然后我过去一看，然后上面是一个我很熟悉的人物，赵登，那个佟麟阁将军。 佟麟阁 将军。哎，然后 现在不是有一个佟麟阁大街吗？ 对，佟麟阁大街呀、啊。然后我因为这个，因为我主要做一些历史研究方面的事情，所以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然后上去一看的话呢，就是居然在西宁也有一条这个佟麟阁路也有条佟麟阁路， 我得走走。 然后说是那个，然后我上去看下面写的，就是说国民政府那就是这个抗战胜利后啊，国民政府将这个。那个南河沿路啊改成佟麟阁路以示纪念、然后我这个发了朋友圈以后，然后就是那个佟麟阁将军的长孙佟国维先生看到我这条这个发了朋友圈以后的话呢，然后他评论说，他说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然后就是在这么偏的地方还有我爷爷的一条以我名爷爷命名的一条路来纪念，所以说的话呢他也感到挺兴奋的，所以我也是这次的一个比较 收获， 在西宁的一个收获吧。 你看，长知识了。就好多人其实对佟麟阁这个，就是我对他熟悉，是因为这条路就在我们家小区楼下。 什么小区？ 真的，我们家楼下那个有一站，其实就叫佟麟阁大街。 在那个。在那个西单那边那个文化宫的那个民族文化宫斜对面那儿 那不是一个地方。 对，我们通我说 通县也有， 也是佟麟阁大街。 对，通县那边也有条佟麟阁大街，我知道。 对， 通县那边就叫 好多地方命名。 对， 这是在西宁的收获哈。那进藏之后呢？ 然后 您说。 然后这个进藏，然后就是那个3月27号火车票，30号就沿这个青藏铁路，然后的话就。开始进藏，这个一路上因为这个也是这个藏北高原，三月份藏北高原跟我那次去的是不一样的。三月份的藏北高原的话呢，还是很荒芜的，很荒芜的，然后一片那个就是那个荒草无际的状态，然后到处的话呢也都是那个经常也看到那个白雪呀， 飘雪， 覆盖在这个草原上，覆盖在这个山丘上，然后给这个山丘的话呢，勾勒出它的经脉，经脉，我觉得还是很有一番景色的。 对， 远处的话呢，那个还经常能看见一些那个藏野驴和藏羚羊。 哎呦， 能看到， 还能看到驴呢， 对，能看到。 我的天哪，这很难，很珍贵的。 是这样，因为 您沿途记录这些照片的或者拍照是不是 啊？对， 您是有专业的设备拍，是用手机拍？您是？ 也有用桌，因为火车开得很快，当然也有用。 您是在沿途火车上看到这些的 啊？对，在火车上，藏北高原， 对啊， 藏北， 怪不得。 对， 这趟进藏的火车是非常好的， 对。 不知道主持人坐过这个 没有？ 我还真没坐过， 真没坐过，所以我们在。恍然大悟，对，这个车的人多吗？在车上坐的人， 这个 满座吗？ 满座，这 天哪， 肯定满座。这现在连那个硬座都是满的 是，就差有站票了。 哎呀， 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季节正是因为这个 有优惠的一些景区，对， 所以很多这个 跟您一起一样的 全国各地的人 全都往西藏跑，全都往拉萨跑。 哦，是 我在火车上碰着很多那个 有北京的朋友吗？ 全国各地 都有， 都有，北京的也有。然后话呢， 驴友大集会， 对，什么青海呀、河北石家庄、四川的可能会比较多。 对， 是，然后也都能碰见。然后跟我那个同车厢的话呢，就有来自那个咱们那个有山西的，然后有那个福建的，都有，是这样。 其实这一路也不空洞，没闲着，各种聊，分享经验，对不 对？ 对， 聊其实都是其次，主要是看窗外的景色， 对，是 还得拍照什么的嘛。 反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坐这个青藏，沿青藏铁路进藏啊，确实是一种享受，哎，确实是一种享受。然后的话，我也后来在这个就是，路上碰到就是这个去西藏的一些这个驴友吧，然后的话，他们有的人就是那火车票没买着的话呢，他们到了西宁以后的话呢，只好就是坐汽车进拉萨。我问他们坐了多少小时那个汽车，告诉说坐了五十多个小时。 哎呀， 50多， 沿那个青藏公路，沿青藏公路 全程。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信仰才可以。你想辗转50多个小时 连续坐，好，你知道吧？就是坐到哪儿，然后歇一下，可能就。他们也是做了两千多吧，2000多进藏， 其实 我觉得真是也够厉害的。 通过贾先生我们上面的这些分享，其实给我们一种就是提示也好，或者一种警觉也好。就这个年纪、这个年代的人，其实他们对生活充满了尊重和敬意，对不对？他们完成的事情也许不是那么的迅捷，或者说是就是有一些比如便捷的方式啊，什么各种科技手段，但是他们真的是为了到达这个目的地，即使是一个非常笨的方法，没有方的方，也要到达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令人尊重的，非常令人尊重的事情。而且您是64年的先生，我觉得这个虔诚让我们年轻人真的是汗颜， 就是 汗颜。 为了这一份信仰和梦想去执着的这份努力， 我们年轻人差了一些， 值得我们去学习哈。 对。 这个也谈不上，我也从年轻人身上学到很多，这一路上。 谦虚啊，对。 啊，你看看， 您还从年轻人，有年轻多年轻的朋友在这路上也在 碰到。90后吗？ 对啊，在这路上，然后因为我出去的话呢，一般都住这个青年旅社比较多。 哦，青年旅社。 住青年旅社比较多。然后在青年旅社，一个话呢，首先是经常能碰上一起，就是说可能或者有同行的小伙伴啊。然后话呢，比如说这个到了这个拉萨以后，有想一起去那个哲蚌寺的，然后可以去哲蚌寺，或者想去那个羊湖的，大家可以搭伴去羊湖，是这样，就可以搭个伴儿，就是今天我可能是其他的小朋友，今天是这些小朋友，明天我可能就那些小朋友。 小朋友都是90后吗？ 各个年龄阶段都有，但是以80后、90后居多。 你看看现在这些年轻人 啊， 哇，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哎呀， 我碰见了一个最有心机的90后，他是这样，他 最有什么？ 最有心机的90后啊！是九零后这样，也是在拉萨。 怎么心机 啊？然后就是说，我说是他是一个上海人 啊， 我说朋友你哪儿的？他说我上海的，我说那个我说怎么这个有机会上是时间上？他说怎么着？他说早就计划上西藏来了，但是这个月的话就把这个他也是坐火车来的，然后他也是把票都买好了，他是这个。头天辞职，第二天就上西藏来了。 嚯，为了上西藏辞职了。 你说他有没有心机吧？你说的， 都算好了这个辞职的时间是吧？ 果断， 对， 有策略 啊。然后我因为我说我问他，因为那天嘛，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因为他们有个同事吧，他可能是搞什么工业设计的，还是搞什么建筑设计的。他前同事还要打电话问跟他咨询这个事儿该怎么做。我说怎么女同事还跟你联系？然后他才跟我说明他这个原因。 了解 。因为大家也就出来玩嘛，也就无所谓的 事。说走就走啊，说走就走。 说走就走。 贾先生呢，上半段跟我们分享了他这个精神的一些层面哈。 对。 下半段呢，要看看这个毛巾，这个头巾，他走过的地方， 对 他的经历， 这个 路线 都到哪儿了？ 是，这是一档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今天我们要跟着贾先生走进西藏，怎么完成下半段的行程，我们一起期待他的分享。 好， 是谁？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年轻人呢，往往有年轻人的活法和想法。 嗯， 其实我们再有自己的想法，也没有过来人的经验足，这是一定的哈。 对，姜还是老的辣嘛，是不是？ 在我们的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从贾先生的身上得到了真的是非常多的营养，和让我们发现了不足的空间哈。 嗯、 其实我们到的也算是年轻80后嘛。 嗯， 我们刚刚就问了我们的贾先生，这一路。你也不是独行侠，对不对？是一个人上，但是你有身边的朋友啊、亲人啊，对不对？ 对啊。 亲人是不是支持您一个人？他们会不会担心您的安全？ 肯定会担心。进藏，你想， 对 啊，尤其到一些信号不好的地方，联系不 上。你别去了， 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有没有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代嘛，需要大家相互理解，因为我经常出门，所以的话呢，家人也对我这些举措吧，也是见怪不怪了。哎，他们现在也都习以为常了， 习以为常了。 心里讲话，反正是因为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就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嘛，是吧？ 说的没错，没错， 对对对， 互相支持哈。 是的， 什么事儿就是舒服来，别别扭着呢，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说的到了西藏，到了西藏呢，这个头巾呢，所有的地图都摆在我们的眼前。 嗯。 您是除了这个头巾是有防护的作用，就是一个地图的功能。对不对？ 这个头巾要说那用处可大了， 用处很大。 一个当然肯定是有这个一个地图的功能。 嗯。 第二的话呢，它可以防晒；第三，它可以防尘；第三，它可以防雪。 哦。 好，那大家不敢。 还可以防雪。 然后现在这个三四月份，这个拉萨西藏还是很冷的。这个好多这个零下有时候一下雪赶上下雪，我去拉萨第三天就赶上下雪了。 好家伙，零下十几度。 零下十几度还是二十几度？ 啊，零下十几度啊，对不对？当然那这。当然这个能在拉萨能看到下雪，能看到布达拉宫，哎呦，在白雪当中，哎呦，我真是感觉这趟真是没白去。而且拉萨的美，就是说它这个就是雪后的拉萨，跟平常我们看到那种阳光城的那种拉萨是不一样的感觉。 您给我形容一下， 因为的话呢，就是这个，因为那天我也是早上起来，哎，一看，哟，外面下雪了，然后就立马特兴奋，然后赶紧的话。跟我那个住院里的那个保安问，就是说上哪个高楼顶儿，我能看到这个拉萨全貌啊？然后那个保安的话呢说，旁边那个楼能上去，然后我就赶紧的话呢这个。 您真的跟年轻人一样。 三蹦两窜的，然后就出了这个。 体力真好。 哎，这个旅馆的院门，然后奔旁边的那个宾馆去了。 啊。 然后这个宾馆在这个楼顶是在五楼。 五层。 啊，五楼。然后。这个也是三步一喘呀，因为毕竟 有海拔。 哎，拉萨海拔3650，3650米，海拔， 已经不低了，3650米， 还连蹦连蹦的， 对呀， 我的天， 然后 我那要蹦一下都受不了， 哎，兴奋嘛，是吧？哎，然后的话呢，上到那个楼顶，然后正好他那天台的楼顶天台那个门是开着的，然后就正好，然后就能上去楼顶。楼顶是吧？一上楼顶一看， 豁然开朗。 哎，豁然开朗！哇，拉萨，我真是雪中的拉萨呀！ 漂亮、啊。 哎，在这个白雪，因为拉萨四周都是那个山完之后，然后这下雪，它山就变成雪山了。 嗯， 是吧？那雪山中间还飘着云，就是那个云彩就成云带一样，在山中慢慢的飘，就跟那个真是跟那个洁白的哈达一样。 哇， 在这个 飘扬， 在山端间呀、啊，这个缠绕，真是。然后的话呢，这个然后就是这每个屋顶的话呢，都覆盖着皑皑白雪。远处的布达拉宫的话，也是在这个山的这个中间的话呢，被白雪覆盖。然后它是红墙呢，就是红墙跟白墙的话呢，都格外分明。然后远处的这个就是藏族人不是挂那个经幡嘛， 是 那种经幡， 彩色的经幡， 然后在 一片一片 在风中飘舞。哎，我觉得这是就是。这趟去 您有没有激动？您有没有激动？ 哎、这次这个去西藏，真是我这个觉得这是 没白去。 哎，这个拉萨来着了， 来着了， 西藏来对了。 哎，有何感动啊？ 对啊，人生又是一个升华的部分，一个点、哎、又出来了。 对啊，我觉得我觉得真是就是到了就是看到这种雪山，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人的话，在这种境界当中、环境当中的话，那就放下一切，哎。特别是要放下一切杂念， 是。 其实这个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人呢，就是说，在这种自然界当中，一个是跟自然界的一种欣赏、 欣赏 ，另外更多的是一种交流和对话， 对， 从自然界当中能够获得应该获得的能量。 嗯， 哎，我觉得这是、 这个、 我觉得这是一人生的一个启迪。我也希望的话呢，就是大家能。多跟一些喜欢自然界、喜欢看山观山的朋友交朋友， 哦、 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因为我 心胸变得开阔。 对，一个是，当然就因为经常看着这，可能会把一些俗事、凡事啊、小事啊都放下，因为现在大家，特别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压力都那么大，是吧？ 对对对对 哎，所以说就这个，我觉得还是。 觉得就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嗯， 当然后来像这个布达拉宫还有这个大昭寺，这些大家也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嘛， 对，是必去的， 都是这些是必去的。 对， 其实那么布达拉宫，就是很多人也可能就是知道布达拉宫，但是不知道布达拉宫的这个含义是什么。 哎， 就布达拉是什么含义？你们 我们都不知道， 你了解吗？ 您说说吧，您说。 因为这个布达拉呀，它的含义是这个普陀之意 啊， 普陀之意，因为他那个就是那个布达拉宫，他是在那个拉萨的那个西北端的话，他是那个红山的山端。哎，当年就是那个松赞干布的话呢，为这个建座的山的话，就是一个是为了这个文成公主嘛，是吧？金藏嘛，然后那会儿建这个布达拉宫，所以话就是说他那座山吧哈，就有点像普陀山一样。 嗯， 然后话布达拉的在藏语的之中的意义就是这个普陀之意。 嗯， 就是哎是这，所以说就是也是这个布达拉宫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吉祥，也是在藏族当中一个很圣洁的地方。 嗯， 哎、是这样。 嗯、 哎、 嗯， 对。 您去这个地方是晴天去的还是什么是怎么不去的？这次 去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天不是正好下完雪吗、 哦、下完雪去的、 哎、下完雪去的、 哦、雪后 的 布达拉宫、 啊 那您有在晴天的时候再去吗？ 布达拉宫我觉得就是什么时候去都好看，当然的话、 啊、 阳光明媚的时候看去更好看、 啊、 因为的话这个去布达拉宫当然这个一个市场里面去欣赏它里面的一些文物了，当然的话你先就是我这次去布达拉宫，我特意随着那个藏族同胞在外边围着布达拉宫 转了一下， 哎哎，这就是相当于转经一样，哎，转了一圈，我觉得也是一个 深刻的生命体验，哎、 对对，也是挺好的一种体验。 嗯， 是的，就是布达拉宫哈、啊，然后还想就是像大昭寺，包括哎，它那有一个是叫八廓街吧？应该是 对八廓街， 您溜达了吗？ 对，您去那儿了吗？ 八廓街这肯定是大部分上西藏旅行者的这个必去之路了。 对、 啊，这次也是去上那儿。溜达了一趟、 嗯、 在八廓街的话呢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地方就是叫这个巴吉阿米，是这样， 巴吉阿米餐厅是吗？ 啊对啊啊，巴吉阿米餐厅的话呢据说因为就是说据说是这个六世达赖喇嘛和情人约会的地方， 有 啊，所以说就是也是，当然我哎，对，因为当然的话呢，就是那个 这喇嘛 啊，也是一个很有，也是、嗯、我，因为我这次去了，我去的话呢，这个餐厅还没营业 啊，没营业， 还没营业，哎，它正好是在就那个八廓街的那个边上 顶头、 哎、 一个、 边上的、 哦 哎，然后我建议大家有计划大家可以去那儿，我这次去的话呢，它正好没营业，然后的话，当然我去看了看，它正好在二楼。在那上面的话呢，一个是可以看八廓街的全貌， 嗯， 第二的话呢，也可以看这个，就是这个，欣赏就是这些转经者的时候在下面的行走的举止和神态， 是是是， 嗯， 您会抓拍这些情形吗？还是只用眼睛记录啊？ 这些的话呢，在我的镜头里当中都有记录， 啊、 是这样。 您是带着专业的相机去了是吗？ 啊，对， 哇，这个负重又增加了一笔， 对，又五公斤又上去了。 那您带那个三脚架了吗？ 啊，三脚架这次没有带， 哦 哦 哦， 当然这当然那个马吉阿米的话，里面它的装置就是它也是不错的， 嗯， 如果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说在晚上那儿，坐在那儿你，用一个藏餐呀，然后之后欣赏一下，我觉得也是，分外有情调的一个地方。因为拉萨它，虽然有古老的地方，但它也有现代的地方，哎、 嗯 它是一个也是就是这种古老文化和这种现代时尚结合到 去过那个街， 对，我去过那个八廓街、 啊， 因为刚好那天，因为每天都是晴天嘛， 嗯、 基本上我是八月份的时候去， 嗯， 八月份其实西藏就属于那种比较凉爽， 啊、 温差是很大的， 嗯， 就是也就中午那一会儿能穿短袖，啊、但是它日光特别强嘛，就走在八廓街上，你会感觉特别的放松，真是因为那是一条休闲的街，然后下午去一个也是一个餐厅，它还不是说那种。典型意义上的餐厅是一个茶馆， 嗯， 可以喝点酥油茶，喝点奶茶。二楼你就可以真的整俯瞰整条街，在那坐上一下午，你都不会觉得腻。 嗯， 然后这次的话呢，还是跟着那个浩浩荡荡的这个大部队， 嗯， 然后啊，就是大家都排队，因为这次搞活动嘛，然后大昭寺也是免费的。 嗯， 哦、我的天哪，那赶紧的 啊！是啊，然后啊，那就是排队，然后就是进大昭寺这个去这个。 参观了一下，哎， 是 参观了一下， 就像大昭寺啊， 大昭寺里边也是挺神圣的一个地方。 就在大昭寺前面那块，那块空地那块，有发生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的这个艺术爱好者、创作者会在这边创作出很多经典的作品。 对， 还有很多邂逅的部分，这就是拉萨浪漫的一面哈。 对，其实拉萨它是 抛开一切的一面， 对，它不光是神圣，它还有很接地气、很细腻的情感的部分。 是，也了解到我们简生这次是全程，我一开始以为是自驾呢，哈。 哦，我也是。 他不是自驾，他是搭车，全程搭，比如说同胞的车，或者是就是有开车的朋友的车。这个搭车您是怎么在国道上搭车？ 这次的话呢，然后在西藏，然后在拉萨，我还就是这个去了这个哲蚌寺和这个这个色拉寺，大家也机会也可以 也去感受感受， 去感受。然后因为这次三月份和四月份这次去的一个重点的话呢，就是去林芝。 哦，还得去林芝， 去林芝，因为林芝 搭车去。 因为林芝的话呢，这个对，桃花盛开， 是的， 对，也都是这些年经过的这个媒体的宣传呀，还是 主要是媒体的宣传， 还有这个网友的这些发帖 啊、 照片发帖，都是能够一个让人这个神往的地方。 对， 然后这次我是从这个。从拉萨之后，然后我开始就是这个清境穿出嘛，然后就是沿这个被中国国家地理认为是中国最著名的景观大道318国道，川藏线，然后话呢就是一路的话呢，这个一路这个一路东行，一路东行，然后话呢这个向成都方向去发。沿途的话呢，就是说首先第一站我到了这个林芝，然后之后 到达林芝是搭车去的是吗？ 对，到林芝搭车 方便吗？ 直接就是自己买票搭车那种就过去了是吗？ 这个上林芝，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拉萨到林芝的这个高速路已经修好了 啊、 然后的话呢400来公里吧，然后这个路况还都是很好的 啊、 然后这个的话呢，一个当然你可以坐这些正规的这个客运车， 有的、 就是从这个拉萨到林芝有正规的客运车，也可以的话呢，拼车，然后的话呢到 您是拼车， 我是拼车，对， 就怎么拼呢？和谁？是在网上吗？还是 拼车的话呢，就是在那儿，因为的话呢，西藏它有这个，就是这个很多这个藏族司机嘛，然后就是也有网上发帖的 跟聊， 对，然后的话呢，就是几个。朋友，然后一起的话呢，就是拼车，然后去的这个。 哦，您这是拼车，不是打车，是去拼车。 拼车去。 哦，那理解有我有想法也不对啊，是拼车您。了解了，了解了。 拼车去的这个。 林芝 啊，林芝。在林芝的话呢，林芝的话呢，被称为这个。西藏小江南，对，因为它首先一个是这个海拔比较低，它是两千七，海拔是2700多左右，而且的话呢，就是三四月份它的桃花盛开，也吸引了很多全国各地，甚至当然也包括很多拉萨本地的朋友到林芝地区去赏花看花。 有没有固定的一个地方就看那些桃花，还是满林芝都是桃花？ 林芝的话呢，就是现在一个比较著名的这个赏花地点，就是那个嘎拉桃花村， 嘎拉桃花村， 嘎拉桃花村， 对， 啊、 嘎拉桃花村 都有村了， 对。当然，这个我这个话呢，就是在这个，因为他现在正搞这个，林芝桃花节嘛，然后就是有这个公交车，可以坐公交车直接就到嘎拉村去。我是坐公交车， 公交车去的， 对， 一路绿色出行， 对， 嘎拉村 非常棒 哈。然后在这个，其实林芝的旅游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在林芝我这个上嘎拉村。然后这个转了半天，因为就是说林芝的桃花就是之所以这么盛名，我想因为它呢是跟它的这个地域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就是因为它有这个雪山映衬的，因为桃花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 是 它正因为在这种雪山脚下，然后你想远处是皑皑的雪山，然后这边是那个林芝的桃花都是野生桃花，它那桃花树都是上百年的甚至几百年的桃花树，而且它的姿态不一样，所以的话就是，而且是，然后的话呢，远处还有牦牛，然后的话呢，还有的话呢， 漂亮的画面又呈现， 对，然后就是种的油菜花，它呈现出一种就是 黄的、白的、粉的， 对啊， 绿的， 对啊，一个，还有就是 藏族同胞的穿的这些 艳丽的服饰， 你服装，所以真是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 这跟我们平常在城里看到的 话不一样，再配上那样的阳光， 对， 蓝天白云照出来，再加上他们脸上那种 淳朴的 纯洁的笑容，哇，简直 让人赞赏，对 对 对， 仙境一般， 对， 这是林芝的部分啊。后来就是林芝结束之后，就直接去了四川了吗？ 林芝之后，其实林芝就是我认为向大家推荐三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嘎拉桃花村，另外呢还有这个比日神山。 比日神山 ，比日神山就在那个林芝那个八一镇附近，这个可以。第二、第三的话呢，是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 啊，再去 雅鲁藏布 大峡谷， 那个气势声音很大嘛，那个峡谷的声音现在。 因为现在的话呢，属于枯水期， 春天， 春天枯水期，所以水不是很多，但是的话。这个季节去的话呢，它是有它自己的这个独有的风光，因为就是在那个雅鲁藏布江 附近， 腹地嘛，也是那个江的两岸也是桃花盛开，也都是桃花， 春天的景色啊，独有的， 对，我觉得也是挺美的，而且那个雅鲁藏布江。他那个，他现在那里面的那个，因为坐他的那个景区车嘛，他那个景区车也有四五个景点，每一个到的地方也都是有自己独特的景观 啊，可以看一看。 而且他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远眺那个南迦巴瓦峰嘛。 南迦神峰，神山，哎呦， 神山， 海拔七千多， 能看得到吗？能看得到吗？ 这个能不能看到，就看每个人的运气了。对对，因为这著名的这铁三角嘛，著名的三角是这样，南迦巴瓦， 真是哈。 对， 那这么想， 李雷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对对对，回想一下，我还是蛮幸运的，因为我真的看到了。 哎， 因为那个神山离得很近，它是直插到云霄上面的。对，当时你不会觉得那个山有多壮观，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南迦巴瓦峰。 厉害了。 好， 有运气啊！您这次也看到了吗？ 我这次不，这个需要点运气，希望下次能看到。 好，这给您一个再次进藏的理由。 对， 是的，是的。从林芝出来之后，您要下一站去哪里？ 林芝下一站，然后就去了这个波密。 波密啊， 波密这地方也是。 波密的话呢，因为波密从行政上来讲，它还是属于林芝管辖。是这样，林芝就是三幺八国道从这个波密穿行，是这样。波密的话也是去了波密也是以这个桃花盛名，然后也是和那个几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然后一起拼车，然后去的那个波密的桃花沟，波密桃花沟也觉得也是那个很好的一个地方，而且的话呢，这是好就好在哪儿呢？他们没有门票。 对，都是没有门票，你可以随便进。 林芝那些也不收费。 林芝的还是林芝嘎啦村是收费的。 收费的。这个不收费。桃花村。 拉萨城市内的很多景点是免票的，对吧 ？A 级景区。 A 级景区。哦。 这嘎啦村它是那个就是村里自己开发的景区。 那就需要收费啊。 对。当然这个收费的话呢，也给这个藏族同胞创造了很好的效益。嘎啦村就是靠这个旅游，它当地的很多藏族同胞都由此走上了致富之路。 挺好的。 对，其实只要是它是合理收费，我觉得就是可以的。 是的，是的。这一路已经历了那么多长时间，您这次西藏花了多长时间？ 这次西藏的话，大约20天左右吧。 20天左右。就在这20天的行程当中，因为节目接近尾声了，因为说不完，肯定我们也料到了，就是在这20天的行程当中，您因为您户外经验再丰富，您也是一个正常的人，您有没有觉得很累的时候？什么时间段您是非常疲惫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放弃的？ 对，有吗？这都没有了，是吗？ 这个一路上，因为这个一路景观都 非常漂亮， 都非常漂亮，都很吸引人， 没有这个想法。 当然话就是这个。因为这三幺八国道啊，说句实在话，有些路段确实很险，特别是在这个西藏段，西藏段有些路段很险，一边头顶是望不顶的那个悬崖峭壁，一边是深不见底的那个， 真的，他们那个路况 万丈深渊， 对 啊，深渊，真是 那个轮子 就江啊， 轮子就在那个石头那个马路旁边， 对， 真的就也就是5到10厘米，最宽这么宽了， 都得崩下去， 对啊。我觉得这时候挺吓人的。 怒江72拐，因为这沿途经过怒江72拐，确实我觉得挺惊心动魄的。 真得找一个当地的司机师傅开着这车， 是 对吧？ 对对对， 您自驾的话太担心了。 而且在这里的话呢，我经常看到就是这个沿途的这个，就是说骑行爱好者呀，就是走 自行车， 走三八国道嘛。这个季节也有很多，就是进藏。我想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下这块，因为他没有骑。 自行车道，他本他就走在那个 共享的公路啊， 他就是走在那个大车道上，啊、就进藏大车很多嘛， 嗯 啊呼呼的，然后都是 你是替他们担心 啊，这真是替他们担心，真的，而且就是而且还有经常能看见一些这个就是徒步爱好者，然后 走着 啊走着，你想想好，川藏线上好像是有14座。高山，然后这海拔4000米的雪山，可能有近10座左右。 每个人都想去看看。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就是在藏包国道是这种骑行的安全性啊，这个确实应该就是要是几个人队伍吧，可能还好点儿。要是一个人，因为我也有这个朋友，几年前曾经骑行过川藏线。 嗯， 哎。我也听他回来讲了一些川藏线发生的一些、那个、 意外啊、 哎、 不安全的事情啊、 哎、所以有的真是就是那个特别那些独行的那些骑行者他当时出了事儿之后吧，别人都发现不了他，好多事儿都第二天才发现。哎，你看， 确实这个挺危险的。 这个路边怎么躺着一个呀？ 哎呀， 哎你真 的、哦、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很圣洁， 对， 有很多的雪山有致命的美景吸引着我们，但是 有致命的危险， 对， 有致命的危险。 是的。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道路就那么宽敞，还要过汽车，还要过骑行的车， 对， 还要走人的步道都那么大。其实我们的先生提的非常对，就是因为。公路非常难修，就那个地方你再去，对吧？你想想吧，那个盘山 天堑变通， 是 哪有那么容易啊？ 对 啊、 哦，我们希望呢，就是作为旅行爱好者，首先是以安全为第一要素，放在出行的目的地上的哈。 对， 其次你才保证您去有效的、高效的去完成这趟行程。 对， 这才很重要哈。 是 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暂时先聊到这儿哈。 好、 嗯，您下一步有没有继续出去这种，还是这种？行僧的这样一种方式还有吗？真的是行僧的这一个人， 我想还会有吧。 最近还有， 对， 去哪儿有没有目的地设计？ 下一步可能会上新疆那边去看一看。 也许 哇，真的是挑战极限。 南北疆三一走又30天 啊、哦，那必须的，你的新疆更大。 是啊， 对。好吧，那我们就在这儿预祝贾先生下一个新疆之行能够顺利完成，好吧？ 对，也希望您身体健康哈、 嗯， 保证。 也谢谢两位主持人，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啊！ 就是我们从贾先生身上了解到的很多很多精神的部分哈， 对， 要好好生活，多去世界走一走哈。 是的，多去看一看， 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嗯、 谢谢贾先生啊， 谢谢。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上路。 好。 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曼勒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着。蓝蓝的天上白云朵朵，美丽河水泛清波。雄鹰随着你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哦，玛尼玛尼贝美吽，哦，玛尼玛尼贝美吽，哦，玛尼玛尼贝美吽，哦，玛尼玛尼贝美上白云朵朵。